今日的经文是在马拉基书二章一到九节。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将荣耀归于我的名，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因你们不把诫命放在心上，我已经咒诅你们了。我必斥责你们的种子，又把你们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面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掉。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所立的约可以常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你，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沾衅情面。我们好感谢今天我们请到梁永善牧师为我们正道。正道的题目是失职的领导，失职的我们。 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很开心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带去研读神的话语啦。我们上一次记不记得我们就会开始看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第一次就看到神和人之间两个的争辩嘛。一班子民就说到，喂，神你都没有爱我们，否则我们怎会现在活得这么困苦呢？这样他们没有反省到原来他们是因为犯罪，所以神多次规劝他们不听，神才刑罚他们。但是他们可以回国，神就说我不爱你们，你不要忘记你的兄弟以东人，即是以扫的后裔，他们是很强，但他们亡了国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来带去再重建他们的国家。现在你回来故土，怎会说我不来带去即是祝福你们呢？这样。第二就是神说你们没有尊重我，他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但你们没有尊重我，你们搞错啊，我哪有没有尊重你啊，这样。我都一样有献祭啦。但原来我们献祭是将那些跛的、残废的、生鲜生赖那些的动物来献给神。他们有心想，哎，横掂都是烧了，有什么所谓啊，这样。神说你不尊重我们。咁啊，好啦，跟住佢话到，我宁愿你闩埋殿门，唔好嚟带去敬拜我。其实点解嗰啲子民会献呢啲嘢祭呢？原来有一个嘅原因，就系嗰班嘅宗教领导佢失职，因为祭司系要好好地嘅嚟带去做检查，嗰啲嘅祭牲究竟合唔合乎规格？如果唔合乎规格，系唔可以俾佢献祭噶嘛？但是为什么今次祭司呢竟然是会怎样是这样放过他们呢？那一会我们会探讨的。所以神就责备这班祭司了。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神责备祭司，说哎，那不关我事，这些是牧师传道人的事，甚至是教会领导的事，我们没有问题的。那我很开心，其实是很欣赏呢你们很认真。刚才带敬拜的姊妹呢来带去揀选那首歌，特别都提到呢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九节。那呢我们来去看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他说到呢今天我们是什么？是君尊的祭司。原来我们每一个来带去属于神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祭司是做什么？就是站在神和人中间嘛。咁你要将神嘅律法去教导子民，亦都代表子民向神嚟去献祭嘅。咁原来唔系净系牧师、传道人先至系祭司，原来每一个基督徒你都系祭司，而且系非常尊贵嘅身份。我哋系君尊嘅祭司，所以马拉基书呢段经文咧，对我哋嚟讲系完全有关系，唔系冇关系嘅。 我哋唔单单系祭司，仲有冇留意另外一个身份？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嘅第二十节话到，我哋系作基督嘅使者，系代表咗基督喺呢个地上边，我哋系基督嘅代表。咁所以系好宝贵嘅，因为马拉基书里面都提到，我哋系基督嗰、那个系神嘅代表，系神嘅使者。好啦，我先睇一睇究竟祭司啲咩嘢先。原来你留意到神系赐咗呢个约俾佢哋，喺马拉基书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话到，我曾与佢哋立生命和平安嘅约，我将呢两样赐俾佢哋。咩叫生命嘅约呢？咁大家你会喺美国都好啦，你买物业咁你咪要签约嘅。咁我唔知美国嗰度点啦，英国咧就会点样呢？其实英国咧就佢信任你噶嘛。你买好贵嘅物业都好啦，当港纸四百几万啦，原来你都系俾£500嘅，即系5000港纸嗰个嘅订金咁就得噶咯。香港唔系噶，你要嚟但系去俾几多啊？要俾细订啊嘛，即系十分之一定几多啦。咁你仲如你要签约嘅，如果你违约嘅话咧，你就嗰啲订金冇咗不特止，你仲要嚟但系去赔双倍，又要咧俾埋对方嗰啲嘅佣金啊咁样。所以约系要双方面遵守嘅。今日我哋未信主之前，我哋嘅生命系冇意义、冇价值。我哋知道乜嘢系啱，但系我哋做唔到，我哋会嚟但系去犯罪。但系因为神嘅爱临到我哋当中，救赎临到我哋生命里边，当我哋有悔改认罪嘅时候，我就有新嘅生命啦。所以这个约是一个生命的约，是神你要祝福我们，让我们有一个的美丽的生命。还有就是平安的约，特别现在在香港呢，我们很着紧什么叫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在乎有没有一些的人在社会上面搞一些运动。现在在香港呢，就没有这两年完全没有任何的人上街示威啊这样。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要走的人是越来越多，特别现在还是暑假，还有很多人赶过来。现在刚刚今天我的以前的秘书，我熟龄的女儿，她的哥哥呢就已经坐着飞机去加拿大了。那为什么呢？就是他们觉得要好地让自己的儿女活得生活是平安的。那原来有时候你心里面有恐惧，就不会有这份的平安。真正的平安不是就是外在，在内里面。我都会犯过错，当我犯了错的时候，是很害怕被揭穿，揭穿了又很怕被刑罚，被刑罚的时候又很怕公之于世，你是不会有平安的。但是原来当神赦免了我们的罪，神保守我们，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我们就有赦罪的平安。记得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怎么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同门徒第一句说话怎么说？愿你们平安。所以原来神就给祭司，即是给你和我呢，是有生命和平安的约。但更加重要，他将律法和诫命赋予给我们。这个诫命是传给我们。我们人很喜欢讲特权的嘛。但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是什么？就是我们要向神来祷告。我们的特权是什么？就是神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神透过话语给我们知道他的心意是怎样。所以我们有没有珍惜这份的特权呢？好了，我们看到了第一点，原来神赐给我们生命和平安的约，有一种律法和诫命赋予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遵守而活得更加的开心。跟着我们看看神对祭司的要求是怎样。你请一个人，你都期望他达到你哪方面的要求。我们看到至少有几方面。第一，就是对神的态度，五方面。第一，对神的态度就是要敬畏。大家留意 PowerPoint 啦，蓝色的字。我曾经同你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就将这两样赐给他们，使他们有敬畏的心，以致他敬畏就惧怕我的名。今天我们的神不单单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有时只是强调神的慈爱、神的恩典、神的赦免、神的祝福，对的。但我们轻忽了神是一位圣洁、荣耀、尊贵、满有权能的神。 如果我们刻意去犯罪，希伯来书很清楚说赎罪的祭就不会有了。所以为什么呢？我们就不可以随便了。嗱，而家我哋喺现场里面有弟兄姊妹嚟参与崇拜啦，我亦都见到有啲人系喺网上边嚟去参加崇拜嘅，咁可能因为一啲嘅因素你翻唔到教会啦，咁你参加网上崇拜系非常好，表示你仍然一个渴慕嘅心。但不得不承认，有时我哋喺网上边崇拜咧，我就会轻率咗、随便咗噶咯。但系唔好忘记，我哋嘅神原来喺我哋当中嘅，咁所以咧，我哋系对神咧系一个敬畏嘅态度。好，第二方面就是要有知识，对神的认识是要充实的。留意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是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是不是？好了，第七节留意蓝色的字，祭司的嘴里面当存知识，人都是从他的口中寻求律法，因为是万军耶和华的什么使者，叫什么使者这个字，是不是？好啦，原来祭司咧唔单单代表子民向神献祭，佢系要嚟到去做咩咧？佢就系要教导子民认识神，神嘅心意，神嘅律法。如果佢自己都唔能够对神有好嘅认识，佢容不易嚟到去教错子民咧。所以今日我哋系要点样咧？我哋系要对神有真正嘅认识。最简单举个例。啲人点样会信耶稣啊？系因为你同佢分享信仰咯。但系会唔会有阵时我哋喺分享信仰上边，我哋会有偏差咧？啊，所以我成日提醒啲人唔好再同人哋讲话信耶稣上天堂，唔信耶稣落地狱咁样。圣经冇明显呢一句嘅经文噶，系我信咗耶稣，神赦免咗我哋嘅罪，将来可以与神喺埋一齐。咁你如果你净系同人哋讲话信耶稣上天堂咁样，净系用天堂嚟氹佢咧？啲人話我唔想上去啊，因為我啲朋友喺曬下邊，同埋有啲人咧，我都唔想見佢嘅。我話天堂有地方已經為佢預備啦嘛，咁樣。咁所以你要好小心，我對神嘅知識有幾多咧？深唔深咧？喺俄西亞書嗰度，佢話我嘅民因為冇知識而滅亡，跟住佢話你棄掉咗知識，甚至我都會棄掉你，使你唔再做我嘅祭司。你们将我来有忘记，你们忘记了神的律法，那我都要忘记你的儿女，是不是？你留意到原来呢，就是当时的祭司没有好好地的来，但是他很深的认识神，以致他教导子民呢，就是 有错误的认识。神是很浩瀚的，是我们穷一生都不能够完全认识得上。所以我虽然做了四十几年的传道人，我现在仍然不断要去看书，我去亲近神，要对神有更多的体会，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好了，他更加说到，他以法莲和列邦人残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去过以色列啦。两年前啦，我们就说我会带队啦，有启美国的教会弟兄姊妹呢都报了名了，是去参加去以色列的旅行嘛。现在呢就那个疫情已经慢慢的普遍了，所以呢下一年的五月呢我就会带回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去的了。好了，你去以色列的时候，你会看一些人怎样整饼呢？一个极炉啊，圆形的，是不是有些火去搓了那些面粉呢，黐住在那个的炉壁上面的。但到咁上下，我要将佢反转再黐上去。如果唔系嘅时候咧，就做乜嘢啊？一边窿，一边咧就生嘅，系食唔到嘅。佢话到以法莲系未翻过嘅饼系咩意思？会唔会今日都系我哋基督徒所面对嘅问题？我哋对世界嘅事好似认识都几多，好多人中意上网睇唔同嘅资讯啦，睇唔同嘅 YouTuber 嚟讲嘢啦。咁咧，花咗好多時間嚟帶佢睇呢事，但佢有冇好地嘅去研讀神嘅話語咧？可能佢對世界嘅事好認識，但係對神嘅事卻係點樣咧？卻係好膚淺，呢個係好大嘅可悲。請你記住，如果個人好有愛心，但係冇知識，就會俾人呃咯，俾人誤導咯。就你想想，现在在柬埔寨啊，在这些这样的地方里面呢，什么西城呢，有些人被人家呃了去，然后去逼他来带他再呃人， 甚至咧佢做唔到嘅時候要販賣佢嘅器官啊嘛。喂，如果你有少少常識，都會知道，喂，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㗎？你又唔係好高學識，又唔係好專業，但竟然會包埋機票、包埋食宿，哇！仲成十幾萬一個月，點可能係咁咧？嗱，呢啲嘅人有陣時有啲係好可能係因為揾唔到嘢做，於是挺即管試一試啦。但係好真，如果我哋真係有知識，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啦，係咪先？所以今日要小心，我哋有愛心，第二有知識。好啦，如果我哋所謂即係知道一啲嘅嘢，但其實唔全面嘅，會唔會我將一個殘缺不全嘅福音咧嚟到介紹俾別人嚟到係知道咧？咁所以我哋要好小心。嗱，保羅咧，佢點樣為腓立比教會弟兄姊妹祈禱咧？呢個都係我為弟兄姊妹嘅禱告。佢話我所禱告嘅就係你哋嘅愛心同埋知識同埋各樣嘅見識上邊係多而又多，而有愛心，而有屬靈嘅知識，亦都有屬世嘅知識。於是你就會點樣咧？就會成熟，你仲會不斷嘅嚟到增長。今日有愛心但冇知識，咁嘅時候咧，你就會俾人哋欺騙。有知識冇愛心，你就會係好冷酷，冇好地嘅嚟，但係去體諒別人嗰個嘅需要。好啦，你有知識，但係你冇一個生活嘅表現咧，同樣被主嚟到責備。記住，未信嘅人接觸我哋，唔係因為我哋嗰一個嘅生，即係講得係點樣，係我哋嘅生命表現係點樣。所以喺生活嘅上邊，你留意啦，就係要聖潔。好，我再睇馬拉基書第二章嘅第六節。啊，真實嘅律法在口中啦，他嘴裡沒有不義的話，係咪？即係話佢講嘢唔係順口開河，唔係詭辯，更加表示到佢嘅生活係要好嘅，唔係淨係講一啲嘅理論。好多未信耶穌嘅人，佢唔係聽我哋講一番嘅道理，佢去信耶穌。佢要睇下你呢班基督徒做成點啊！我同大家分享過啦，點解我會信耶穌啊？因為讀我中二嘅時候，我開始變曳啦，又知道自己做得唔啱，但又控制唔到自己喎。咁啊，但有個男同學，佢係非常好嘅，我哋曳佢冇份嚟，我曳啦。咁我後屘我就問佢點解你會咁好噶？信耶穌咯，信耶穌，我都信啦咁樣。你記得我講過我係點啊？去玩佢噶嘛？但係最終係我要求佢帶我翻教會。佢冇同我講長篇大論嘅道理，係佢美麗嘅生命影響到我嚟，但係去認識呢個信仰。所以喺生活上邊，我哋要聖潔，我哋咧用我哋嘅生命嚟到演繹呢一個嘅信仰。好啦，但系点样先至可以生活圣洁呢？我哋唔系揾神打，突然之间神就会俾我哋有呢个力量。今日我哋系要点样啊？同神有一个亲密嘅关系。啊，留意到啦，佢话到佢嘴里没有不义嘅话，呢个系上边我哋所睇噶嘛。咁跟上面点讲咧？佢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同神一齐嚟行，一齐行嘅时候就倾偈噶嘛。即係今日聖經裏邊好清楚俾我睇到，第一個被稱為與神同行嘅人係邊個啊？係以諾。當以諾嚟到與神同行，喺創世記第五章廿二節，最尾佢唔需要面對死亡，神接走咗佢。另一個與神同行嘅人係邊個啊？係挪亞。挪亞當時世代係非常嘅邪惡，啲人有不斷嘅犯罪，但係挪亞與神同行，結果佢全家得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走在神的前头飘得太远，但我们更加不要堕得太后。我们是跟神同行，神愿意拖住我们的手跟我们走这条人生的路。我们有没有地亲近神呢？大家很熟悉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甚至在香港有一个电台呢都是用这句作为口号，但是就没了后面那句的。啊，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去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留意，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是很好的， 我哋行公义嘅事，我哋有爱心去关心人，但系更加重要点啊？全谦卑嘅心与你嘅神同行，呢度系好重要。原来我哋要有圣洁嘅生活，我哋要做得好。点样可以做得好？原来我哋系要好好地亲近神。我唔知道大家你喺美国嘅生活点样啦。我感恩我过咗嚟英国之后咧，我同神嘅关系都好咗好多。咁因为我而家唔使每一日要赶翻教会办公，我朝头早起起身嘅时候咧，我就会坐喺花园。当时阳光仲未晒到落嚟，咁嘅时候我就会喺度灵修睇圣经，然后我去祈祷嘅。咁黄昏嘅时候都会最好做呢一样嘢。因为每一日同神有好嘅交往嘅时候咧，咁所以我都能够系点样咧？能够嗰个嘅生命系有少少嘅提升。我哋有冇与神同行？呢个系好重要。好啦，同人嘅关系系乜嘢咧？原来我哋有呢个嘅责任，我哋有使命，就系、是、使人离开罪孽，引导人嚟有归正啊！原来今日神摆我哋呢个世界嘅时候，就是、我哋要成为神嘅使者，代表耶稣基督将人带到神嘅面前。我哋要实践呢个祭司嘅职分。好，五方面，你大家记唔记得？就是神对我哋呢班君主嘅祭司有咩要求？第一，我哋对神嘅态度系要有敬畏嘅心。第二，喺知识方面，我哋要充实，我哋要对神有深刻嘅认识。第三，我哋要有圣洁嘅生活。第四，我哋同神有一个好嘅关系，我哋有亲密嘅关系。第五，我哋同人特别未信嘅人，我哋要将佢带到神嘅面前。但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呢班嘅宗教领袖嚟到失职，亦都引致到当时嘅子民嚟带佢失职啦。在第二章的第八节，你们却偏离正道，使到很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废弃了我和利未所立的约。这个万君耶和华所讲的，原来当时那帮人为什么会这样？有一个原因的，因为当时的人回归嘛，他们的生活都不是很富裕。好了，不要忘记祭司他是怎样，他祭司的生活是靠当时的子民他们献祭。好啦，燔祭就烧晒嘅，但如果平安祭咧，就将最好嗰部分烧咗俾神，但系次好嗰部分咧，就嚟带去俾祭司，祭司就可以嚟带去点啊享用嘅，只不过佢嘅生活咧，其实系由子民嚟带去呈现嘅，就好似我牧会嘅时候，喂，我要出粮啊嘛，我嘅粮喺边度嚟噶？原来系弟兄姊妹嗰个嘅奉献。咁好啦，佢哋好惊得失呢班子民、哦。如果有人将佢跛嗰只羊带嚟嘅时候，咁咧佢就话：喂，唔得啊！呢、这个唔合神嘅规格、哦，你揾只好啲嘅翻嚟。如果佢一次一次拒绝嘅时候，可能啲人话：诶，拒绝我咪唔去呈现咯，唔去焚烧咯。咁啊，即系连自己所应有嗰份都冇埋啊嘛。为咗揾食，为咗糊口，算啦。于是点样啊？唉，啊！冇所谓啦，好好好好，俾你嚟带去献祭啦。原来佢哋冇好好地遵照神俾佢嘅使命，为神嚟到把关，佢哋自己偏离咗正道，佢就为咗钱，为咗物质，佢嚟到放弃咗自己应有嘅原则，所以佢偏离咗神嘅道。事实上，我哋见到今日喺呢个世界里面，有好多人都为咗钱，为了权力，甚至他们不是没有钱，但是他们都会来做一些可能是跟常理很相违背的人的事。好像一个在香港都叫做曾经出名过的歌星，上去即是国内的电视台、啊、竟然吃猪哨，他还可以说、哎、呀好吃啊好吃啊，这样真是跪地弃猪乸了已经。所以我们都见到有些人可能为了钱放弃了自己应有的道德操守，或者基督徒应有的气节，讲一些不合乎真理的事，不合乎神心意的事，这个是很可悲。他自己偏离，但自己偏离不得止，重要点啊？他是绊倒别人。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有一个人他是将最好的、最精壮的、一岁的、无残疾的羊预备献给神，但发觉，咦，这个又可以将个跛的献给神， 那個又可以將盲眼的那隻羊獻給神，那個將有生閃生賴的羊獻給神，我有什麼理由這麼傻啊？啊，我要將你最好的獻給神，喂，祭司都說 OK 了，那我都 OK 了，即是說他會這樣來放鬆這些事呢，是令到其他人呢是會拌倒的，是令到其他人呢都會學效的，所謂上梁不正就下梁歪嘛。原來當祭司做得不好，那呢他來帶去把關不嚴，子民就會犯錯，子民犯錯的時候，就另外一些沒有犯錯的子民都會同樣的犯錯，所以神就說好，那我就要廢除你這個的聖約，因為他們沒有好地的緊守神給他們的使命，即是他們失職，他們輕視神的戒命，重視自己的物質而徇私，因為怕自己沒有那個的好的收入而犯錯，因為一己的利益而破壞了神和他所立的約，那他是毀約的嘛，神說好了，我都毀約，所以這個是很悲慘的一件事。好，當這班的祭司、這班的領導失職，影響到子民，但是失職者他有什麼悲慘的下場呢？我們一起來看馬拉基書第二章的第二到第三節。民君又說，你們既然不聽從我，也都不將我的說話放在心上的時候，沒有將榮耀歸於我的名，我就將咒助臨到你們，使你們的祝福變成為咒助，因為你沒有將我那些律法、將我的話語放在心上，我已經咒助你們，我必定會斥責你們，那呢又將犧牲的份抹在你塊面上，你們要與份一提犧牲。那我們也都受到三方面的被神彌大去刑罰，第一受到神的咒助，神祝福已經是咒助了，如果神再落一些刑罰的時候，就很大件事。神不是小氣，大家都如果很熟悉聖經的話，當他出到埃及，離開埃及預備入迦南地的時候，摩西臨離開世界的時候，就在基利心山和以巴路山呢發出這個的宣告，在基利心山就說到，如果你遵守神的律法，你們會得到什麼的福氣，神會怎樣賜福給你。在以巴路山那裡就已經很清楚講，如果你們要離開神的時候，你就會受到什麼的刑罰。喂，不是臨時畫條紅線，臨時加些東西給你，是一早已經講明，所以你不可以說不知者不罪。所以今天有陣時候我們都要反省，為什麼我最近那個生活或者很多事遇到那麼多衝擊呢？是神給我有磨練，還是因為我犯了罪以致到神要刑罰我呢？這個我們要去反思。好了，第二就要斥責種子了。怎樣神為什麼斥責種子呢？有三個解釋。種子也可以講下一代，即是說你做得不好的時候，你的下一代都會受影響。我要知道原來生命影響生命的，如果你做得不好的時候，你的生命就影響緊你的下一代咯。正如大家記不記得當時全國的祭司、大祭司就是以利啊，以利其實是忠心於神的，但他沒有好地管教自己兩個兒子嘛。原來祭司是世襲的，一代一代地傳下去的，但以利那兩個兒子呢，竟然啲人哋嚟到獻祭，佢將最好嘅肉叉咗自己食。啲人話：喂，唔得嘅，獻祭俾神嘅，佢採了多餘，仲同喺會幕前邊嚟帶去負責清潔嗰啲嘅婦女咧，發生淫亂嘅行為。咁啊，啲人就去投訴啦。點不知以利咧就好錫個仔，冇好好地嘅責備教導佢，即係輕輕嘅講：仔啊，我聽到呢排風聲唔係咁好喎，佢冇去好地嘅管教，結果神點樣啊？神同佢講：你重視你嘅孩子多過重視我，你冇遵守我律例，我會廢掉你嘅約，你啲仔唔可以再做祭司，並且你哋一家一日之內全部滅亡，我會興起另一個人接替你。咁大家都熟悉，神就呼召咗撒母耳，代替了以利大祭司的工作。 后尾佢两个仔同埋以利同一日死亡。所以斥责种子咧，第一个就系对下一代咧产生咗嗰个唔好影响而受刑罚。第二方面就系讲咩啊？就系讲农作物嗰啲种子咧，利但系佢种落地下嘅时候，但系神唔祝福佢嘅时候，佢冇好嘅收成咯。咁佢哋都要嚟到耕种嚟到维持自己嘅生活，佢哋好想人哋即系嚟到烧多啲嘅祭牲，佢就可以领受多啲。但系原来佢哋自己耕种嘅系完全冇收成，甚至佢哋失去咗佢哋嗰种嘅权力。所以神话你哋失职嘅时候，我就会咒诅你哋，你哋嘅后裔，你哋嘅农作物将会受到影响。好，第三方面就系被神了废弃啦。咁然后系点样呢？佢话到我会将牺牲嘅粪抹喺你上面上边，你与粪一齐嚟，但系去除掉系咩意思？话喺搵啲屎嚟去做飞扫？唔系啊，原来我哋献祭嘅时候，祭司系要劏咗嗰个牛或者羊噶嘛。好啦，嗰啲嘅肠咧都唔会要嘅，但系大家知道啲肠咧系有啲咩啊？大肠有粪便嘅，所以要抌埋一边嘅。但系嗰啲粪便系被视为污秽嘅。如果你掂咗啲粪便，你本身就系污秽，就唔可以去敬拜神噶啦。神话我要将呢啲嘅粪便擦落你块面嗰度，即系你整个人都系污秽，就唔能够为神嚟到工作。所以好可悲，就系佢唔能够好地嘅再继续服侍神。所以弟兄姊妹，我哋要好小心。当日嗰班嘅人虽然系做祭司，但系冇啲承担责任。结果被神嚟带去咒诅。今日原来你和我都是君尊的祭司，是神的使者。神已经将生命和平安的约赐了给我们，有一种律例和诫命赋予给我们，我们没有地珍惜。我们对神有没有一个敬畏的态度？我们有没有充实的意识不断去追求认识神？然后我们有圣洁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影响到迷信的人，可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与神做联合，我们将来带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神必定祝福我们。如果不是的时候，我们就会受着咒诅。如果我们偏离神的道，重视眼前的利益，而没有遵守神的话语，我们就会被神废除了这份的约。我哋会祸延我哋嘅子孙，我哋得唔到神嗰个嘅祝福，就会带嚟悲惨嘅结局。所以求神你要帮助我哋，透过呢短短九节嘅经文，成为我哋嘅提醒，让我哋能够好地检讨，我哋再一次你带佢走上神期望佢走嘅路。求神你要帮助我哋，好，我哋祈祷啊！天父，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嚟学习，好愿意你嘅话语都成为我哋生命嘅指导。让我们能够有所提醒，让我们能带人去识怎样亲近你，愿意神你自己来带人去祝福，听下在你面前的祷告，也都是赐福今天在你面前每一个的弟兄姊妹，祈祷奉主的名，阿门。